北京时间的17:06，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我们 FM98.2AM927 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节目，这里是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那九月份说话也接近尾声了，马上就要开启十一长假。那最近的一个节呢，就是明天的中秋节了。所以在这儿，首先苗山呢，代表北京青年广播的全体同仁，祝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们双节快乐。其实提到九月份呢，从九月初开始，我就刚刚开启了一趟旅行。在这趟旅行当中呢，有一个特别的方式，就是坐着欧铁来游历美丽的荷兰。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一块分享的就是我这一次坐着欧铁的荷兰之行。所以今天直播间也不光是有我在，还有我一起同行的小伙伴们一起加入。那下面呢，我们就有请我们今天的重量级来宾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这位来自荷兰旅游局的Shirley，欢迎。 Hello， 大家好。 啊，另外这一位呢是来自于时尚旅游杂志编辑郭凤仪，欢迎。 大家好。 其实他们分别有小名，因为在我们这趟旅行当中，大概到后半程的时候，已经都不再叫名字了，开始叫代号。所以呢，从下个时段，可能下下时段开始，我们已经不用这个名字了。到时候用什么名字呢？希望您关注我们的节目，而且持续节目当中您就会有答案。那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您点进来选择潮流梦工厂，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现场的所有视频，还有丰富的图片资料了。另外在易直播平台以及微博上，您都可以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刚才我们导播说了，凤仪你的麦克风声有点小，所以你得离近一点啊。 好的。 好，你还要再近一点。 好的。 还是要再近一点。 好的。 好吧，你底气足一点。 嗯，好的。 好，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常规板块，第一个板块潮流风向标。今天也欢迎两位来宾吧加入到我们的节目讨论当中，咱们一块儿了解一下最近有什么大事小情。首先第一条呢，是2018年的中秋节小长假期间呢，北京市内的各公园的景点、商业娱乐地区将会在节日前夕和节日的期间出现客流高峰。根据北京交通集团介绍呢，节日期间将会增加最佳赏月点还有景区、商区的运力，并开通青龙峡、古北水镇、慕田峪长城、奥林匹克公园等四条节假日专线线路呢，一站直达，票价是从10块钱到48块钱不等，部分线路使用了定制公交电子车票乘车，可以享受优惠，持各类免票的证件呢是无效的。另外在今年的中秋节呢，市属公园发布了景山公园、中山公园、北海公园、颐和园、中国园林博物馆等5处中秋赏月的最佳地点，公交集团重点增加途经这些地区的一路、五路、52路、103路、331路还有508路等重点的线路运力，同时集中增配22点，也就是晚上8点到10点之间的运力，以满足沿线乘客的夜间出行需求。不知道两位在中秋节期间有什么出行计划没有？千万不要说你要去荷兰开会。啊，再来一句 啊，荷兰肯定是会去的啊。 中秋节， 但是我刚刚 是吧？ 刚刚回来呢，这次就不考虑了。凤仪，你去哪里啊？ 嗯。 你腼腆什么？ 因为没有什么出行的计划，刚从荷兰回来嘛，还沉浸在荷兰的氛围里。 哦、荷兰那已经是月初的事儿了。 一直沉浸在氛围里，这样做梦都梦到海牙。 啊、哦，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 你梦里的海牙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还是熟悉的样子，好闻的味道，那个风力都是。嗯，很熟悉的。 但是我相信现在这个接近九月底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已经这个十一出游计划已经成型了。但是我就想知道，除了中秋节以外，十一你也不出门，千万别说。 十一啊，十一可能会周边走一走吧。 周边是哪？ 周边就是周边，比如说可能准备跟朋友去个日本啊什么的。 哦，你的周边是这个周边的意思哦，原来。我以为是延庆。 凤仪还是很洋气的哈。 嗯嗯嗯。 可以考虑再去趟荷兰，闻闻海牙的味道。 啊、对。 我很难相信你说的这个周边是日本。你可以下次说周边国家吗？ 好的。 好，我们进入到第二条消息。 常坐地铁的朋友啊，在这儿跟大家提个醒，就是轨道交通六号线的西延、八号线三期朱市口到五福堂线，以及八号线四期等三条年内开通线路呢，最近已经开始正式空载试运行，为年底的通车试运行奠定了基础。六号线西延开通段的线路将会与已经运营的六号线，也就是目前的海淀五路基站到鹿城站这条线路，现在是贯通运营的，形成贯穿城市中心区的东西向交通大这个动脉，成为北京地铁运营线路中里长最长的东向西线路。这条线路呢，可以切实改善西城区区域的交通出行条件，缓解地铁一号线的交通压力。另外，八号线三期呢，北起中国美术馆站，南至五福堂站，全长17.3公里，共设14座车站，其中年底呢，计划开通朱市口站到五福堂站的这个道路，全长是13公里。八号线四期的自五福堂站南延至瀛海站，全程是3.4公里，共设2座车站，年底呢计划全部开通。不知道两位就是常坐地铁吗？还是地铁是主要的出行方式？ 哎呦，我不太坐地铁。 我常坐地铁、 特别好。那常坐地铁人发一下言，六号线坐过吗？ 好挤哦。 好挤吗？我觉得六号线还行啊。 真的吗？那可能错峰吧。 我觉得14号线和六号线都挺好的，挺新的哈。 14号线是哪条线？ 过大望路那条。 过，哦，没坐过。 啊，好像从什么来广营那边哈，到那个 南站吧，好像 啊，到南站，对。 总体来说呢，这个线路如今的开通的越来越多，另外呢，全线贯通的也是越来越多，方便大家的出行。所以如果大家发现路上堵车的话，也许坐地铁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交通方式，因为它至少可以在时间上有所保证。好，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节日这个旅行计划的讨论当中。如果您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广播的话，想看到我们的视频以及图片资料，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全部内容。同时呢，在微博上以及这个易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条消息啊，来自北京市交通委、市交管局等多机构发布了中秋国庆的出行报告。根据北京市交管局和高德地图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呢，中秋国庆前一天，北京高速路将会迎来拥堵的高峰。国庆节第一天，北京高速路或将在早上7点就开始进入到拥堵的状态。G45大广高速、还有G6的京藏高速以及GC的京港澳高速的部分路段将会车行缓慢。所以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因为随着这个，很多朋友都会希望在十一长假期间吧，算是可以蹭上这个免费在高速路出行的这个高峰，所以我相信在一开始早上起来就肯定大批的人就开始利用这个高速路在这个周边的一些城市进行旅游，当然不像郭凤仪一样周边的国家也进行旅游，那开车也到不了。但是在这儿提醒大家一下，一定是最好错峰一下，不然可能您早上起来7点钟走，可能晚上5、6点才能到，也有可能您下午1点走也是下午5、6点到，所以呢没办法，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大高峰，但是还是了解一下临近的一些路况信息，已经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中秋节小长假的铁路运输目前已经正式启动了。节日期间呢，北京站将会加开临时旅客列车12对。那今年的中秋，也就是明天，旅客在北京站可以使用新更换的2代刷脸机，到时候自助的进站，进站速度将会提高很多。目前北京站呢设有进站的验证验票口是30多个，其中10个是安装了2代的刷脸机，进站速度也会更加的快。2代机新增了很多的摄像头，所以说可以实现人像这个预采集的功能，在旅客就靠近机器的时候就可以完成人脸识别，具有速度快、识别度非常高的优势，大大增加了旅客自助进站的速度。另外，假日期间呢，为确保旅客顺利乘车，北京站的售票厅将会根据客流的情况及时加开售票、改签以及退票的窗口。此外，北京站的站前广场东西两侧售票厅内的所有自助以及售票机、取票机将会全部开放，并增派工作人员巡视，引导旅客尽量使用自动的取票机，加快购票或者换票的速度。不知道两位坐火车的几率高不高啊？ 我在欧洲坐车坐火车的几率特别高。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是这样的，就国内做的少了， 国内对高铁我也坐过，然后觉得挺方便的。 还是四号线那个到哪儿来着？到那个南站哈。然后我觉得还是建的也特别的宽敞，挺好的。 对，尤其现在这个换票的那个窗口也越来越多，包括机器自助的机器特别多，其实比较方便大家，不是非要去这个人工售卖窗口才可以换到票。而且其实也鼓励大家，如果是在网络上购票的话，拿身份证提前到这个取票大厅，大概20多台机器肯定是够用了。所以呢也可以增加速度，不要非要就是在人工窗口。当然了，这个出行的时间呢，大家还是提前要预估好，不要因为路上的拥堵时间影响大家的出行旅程。那下面我们再了解一下北京市交通委路政局路网中心最新的消息，就是双节前夕呢，北京交通量就会出现明显的攀升，所以至国庆节开始前一天也将会达到最高的情况。根据两年的数据观测呢，峰值将会出现在节日的前一天，所以其中我们就了解一下大数据啊，就在2016年的中秋和国庆节日前一天，交通量涨幅分别是 12.7% 和 12.4%。 2017年也就是去年节前的一天，交通量涨幅是达到 14.4% 的。国庆节期间北京将会迎来高速路的拥堵高峰，所以在这儿给大家就稍微梳理一下高速路的拥堵高峰时间段大概是怎样的，下面的信息你要认真听了。预计出城的拥堵高峰在10月1号的7点到12点，预计回城拥堵的高峰呢是在10月5号6号的16点到20点。另外呢，10月1号也是一个比较重点拥堵的高峰，到时候大家一定也要关注一下。在这个10月1号出城E这个拥堵缓行的高速有大概 G45 大广高速，还有 G6京港高速，还有 G4 京港澳高速等部分路段。10月5号呢，返程E拥堵缓行的高速有 G6 京藏高速和 G1 京哈高速， G45 大广高速，还有 G4 京港澳高速等部分路段。这些路段不知道两位经常有没有用，你回家得用吧？不用吗？ 我走京城多。 就京城就没啦。 你希望我住在哪里？ 不是，我印象里是不是得走一节什么高速？ 我走一节京城高速啊，对啊。 然后呢？ 然后我就走五环啦。 五环拥堵情况怎么样？平常以来？ 平常的话，就是顾家庄桥呢会拥堵一段，但是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一段一段的堵。它过那个桥以后可能就好了，因为它有很多分支要加入到主流那个车里面，所以在入口的时候会有点堵。 十一期间真的不打算出去耍一耍吗？开着车？ 我不太爱开车的，所以那个 你是在家躺着了？你不能跟我一样家躺。我们之前要直播的，我们大概前三天台里面很多节目都是需要直播的，所以不管是中秋节还是10月1号还是10月2号都有我陪着大家。 那我在家等着听你的节目。 好嘞。刚才的报告显示呢，节日期间城市内易发生拥堵的路段大概是西长安街、建国门外大街、青年路，还有菜户营南路等等，所以住在周边的一些朋友大家要注意了。另外了解一下，香山公园管理处日前发布的公告啊，10月1号起将会实施游客预约游览制度，届时呢每天最大售票量是7万张，当日达到最大的售票量将会达到之后就立即的停止售票。此外，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期间的10个高峰日，香山公园管理处将会启动分时段的入园管理措施，持年票、季票、月票还有各类优待卡的游客朋友们，大家注意只能在指定的时间内入园游览。所以呢跟平常的情况不太一样，基本跟庙会期间可能是差不多的。最近呢我就发现有很多的活动在北京举办了，因为很多人呢会选择在一些比较适合度假的一些地方去置地买房，再或者就是可能也有可能很多退休的叔叔阿姨可能决定就是养老在一些比如说海边的城市啊，或者是比较湿润舒服的城市啊。所以呢现在在一个游览地或度假胜地去选择一处住所，这种几率越来越高了。比如说我身边最近好多朋友说去三亚旅游的时候，由于它酒店其实确实不便宜，尤其在节假日期间可能比出国去邻国还要贵。是吧四爷儿？ 对对对对。 所以可能会选择就是置地啊，或者有一些人会选择一些公寓式的酒店居住，这是一个趋势。因为如果你住在酒店里几天还好，说对于叔叔阿姨这个年纪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希望就是吃一些自己做的饭，这样是你乐什么？ 我很喜欢公寓式酒店啊。 真的 ？Airbnb 是吗？

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去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8:31，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如果想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就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选择潮流梦工厂。同时如果您在微博上或者在一直播平台，也欢迎您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让我们坐着欧铁游荷兰。再次请出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来宾，首先来自荷兰旅游局的 Shirley， 欢迎。 Hello， 大家好。 哎，每个时段这个腔调都是不一样，扬起来了。好，另外这一位来自时尚旅游的编辑郭凤仪，欢迎。 大家好。 嗯，我们现在来到了鹿特丹这座城市，我对它印象为什么觉得洋气呢？下了火车就觉得建筑物就是设计感很强，包括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方块屋，这个方块屋里面的是一个年轻人或设计师有想法的一些概念性的人群会喜欢聚集的一个建筑群吧，算是。它又包括了生活场所，比如说餐馆啊、住宿的一些旅店呐、旅馆呐，或者是一些青年旅社呀，还有一些甚至好像有一些酒吧什么的也有，对吧？ 对对，有些餐饮的。 嗯，还有什么写字楼啊？反正很聚集，所以到时候去逛一逛，你会发现哇，80年代在鹿特丹就有这么如此有设计感的地方，真是值得一去。那下面我们要去到的呢，就是鹿特丹。之后我们第二天游览了一个地方叫室内广场，对不对？它是一个大市场，我记得。 啊 ，Marktel， 对对。 你怎么这个？我不提你就忘了这一站了，是不是？ 不是，我觉得那地儿多么那个标志性的，是一定要说的啊、 嗯。提到这个大市场，我们特别幸运，为什么？ 大市场， 因为这个市场是有室内的部分的。常规是这个大市场有几层啊？大概，因为我没上楼。 啊，它没有，它是这样，不是它那个它。它其实地下有一个那个超市什么的啊、 哦、 然后还有什么停车场好几层呢，好像地下有四五层呢，我看了一眼，但我没下去，因为那个市场主要是在那个一楼嘛。它那个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公寓，然后它把公寓的那个里面做一拱形的，里面可以做成那大市场，然后公寓人就是从这些窗户就能看见大市场里面那些活跃的氛围，非常的烟火气啊。然后呢，那个他还有那个有一幅画叫丰收，叫什么来？丰收那个之余啊，对， 所有的有标志性的东西都画进了里面，包括 对 什么的 啊，对，然后就很鲜艳，然后蔬果啊什么什么的，那个为什么叫丰收之余嘛？那个就是一幅大画，然后画在里面啊。现在我觉得完全是一个潮流打卡地。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让我那个惊讶的就是，当时我们的那个也是向导带着我们过去、说你看那个电梯，我说什么？说你仔细看，我说什么？我还是没看清。他说你再仔细看，我那是什么呀？他说他所有的，就我还是没看。我那不就是个电梯吗？下面就是超市吗？能有什么新鲜的呀？他说你看那电梯上有很多数字，他那个数字都是年份，也就是鹿特丹这个城市从开始一直到现在。每就是大世纪的所有年份都写在了电梯上。 哎，你说这四爷跟着那个导游进还是有好处，对吧？我真的没听见这一段。 我拉着他，我说，然后他就跟我介绍嘛，他那个包括战争遭到了什么，包括哪一年有哪个新建筑出来了，包括这个建筑哪年建的，他都在那个扶梯上标注了出来，这样人们从上面下面来来回回去超市或者上上面大市场的时候，有一种时空穿梭在里面。设计还是挺别致的。 有心思， 时空穿梭在里面。哎呀，我刚刚收到了那个Shirley同学给我发来的图片，不过还来得及，一会儿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和大家分享吧。提到这个大市场，其实我有一些保留型的照片，我刚才利用他们俩那个在描述这个市场的时候，我大概找了找，我之前也在手机上存了，但是其实我的照片主要是以那个后来去我们去采访的一家咖啡厅为主的。 哦， 对，我们先看看市场吧，就是 对，我觉得你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大家的那个概念中的市场可能跟那个特别不一样，那市场太干净了，而且特洋气哈， 好， 符合我们二爷的特性啊， 对，洋气。但是其实我的照片主要是以那个后来去我们去采访的一家咖啡厅为主的。 哦，对， 我们先看看市

哎，真的，你拍的怎么灰不拉几的？ 对，那天我们那个天色多好啊！ 调了吧，可能我当时 心情比较郁闷。 那刚看完那个我们在风车里的那个人家，听完那个人家的那个故事，就是一不留神在风车里面，可能心情有点不太好。 但是那天我们是这回我们特别的那个幸运，然后没什么坏天气哈。 对， 本来这天要说下雨来着，等着我们正要去的时候，云开雾散，哇，那阳光那叫一个好。 鉴于你的照片还不如我的，那就只能看看我的了。好，我刚才利用了一些时间，终于连接了 Apple TV， 我们现在看一看我朋友圈里的风车图片。 对呀，他那个那天的那个风车应该是非常漂亮的。 对，然后看下一张啊。看看咱们拍的图片，这个阳光，哎呀，对不起啊，我因为我的这里面存的都是是我的大头照，哎，这是我在风车下面拍的，当时我还记得风车里面还住了一个风车的主人，然后他们现在 参观， 他们其实现在还是住在里面的啊。 对，他们那个是属于好多那些风车是他们自己祖上的那种财产似的， 哎，你看 这两条。 是吧？你看这边蓝天白云的， 哎，真的耶！你们眼中的风车真的比我鲜艳很多耶。 对，那天其实啊，这我还 我现在决定潜入到某些人的那个朋友圈，可能拍的更好。 对他们那个，就像 CC 他们拍的都特别好，而且带二叔他们应该也不错。 对，我们去二叔的那个朋友圈去看看，好像 好像有 很好的。哎，他这张 二叔那天不是因为那个拍的太 忘情， 对，还差点那个 错过， 对，我们还等了他半天。 哟，他这些字儿还在上面写着， 是吗？ 哟，二叔的这什么呀？话外音还在这挂着，人不在，话在。 我二叔永远在你心里啊，婶儿。 然后呢，你看这个图片里面，你可以看得见那天的那个感觉。首先是阳光很好，然后呢有一点微风，而且很多人会选择在小孩提防这个地方租一个自行车。是吧，一边骑车一边感受这个风车的世界。 对， 然后那个风车的感觉真的以前对我来说是在动画片里面没有见过实物，然后这么大， 对，这多漂亮啊。 然后就觉得颜色特别好，然后这个其实这个场景我当时也看到了，在一个风车旁边那个运河侧面，然后有一群鸭子吧，这应该是我其实 对鸭子，对对对， 他们就站 是全都那个停在那儿休息呢。 特别有意思。小孩堤防现在是一个非常有地标性的一个地方，然后很多人会选择在这儿骑行，然后感受荷兰古时候在这个叫什么呀？叫什么宫室啊？ 防御 不是防御、 啊、防御啊， 应该也不是防御，就是防塞宫室上面的成就。但是还是挺好的。我记得当时我们临离开的时候等车的时候，就看到了四个美国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他们骑着哈雷摩托车。 哦，对对对对， 是不是 啊？老太太帅呆了啊， 特别的帅。然后他们远远来说，我们就是来看看这个城市，然后决定骑摩托车来，因为路况也很好。 我当时觉得就很汗颜，你看看人家啊， 你再看看我 啊。对，我们走两步说，哎呦太累了，那边挺远。 然后我跟 Shirley。我吃了俩冰淇淋，他喝了个水，差一截没去，你知道吗？ 就那个咖啡厅就旁边的那儿啊。 对， 那天太晒，特别累，我们怕待会儿我们走太慢，回来赶不上那个，我们就歇了。后来，然后看人家那朋克的老头老太，哇， 就是感觉是不一样的生活状态。 就是、我就回来决定锻炼身体， 然后从这儿离开之后，我记得我们是不是走了一段城市，去了一个。就是小阿姆斯特丹是不是那一天 啊？那是戴尔夫特啊。 哦，那一天之后， 对、啊、 你知道为什么想到这个城市，因为我刚才翻照片翻到了，你知道一定要给大家看看，反正哈瑞斯今天不在。我有一张哈瑞斯的照片。 那我们那天回程的时候确实路过了一个小镇 哦，那次咱们因为后来咱们当时是为了等二叔，咱们错过了一班车哈。后来咱们就朝着不同的方向，就是到了那个 Dorchert， 是那个多特的那个城市，那城市也是鹿特丹旁边的一个城市，然后我们从那儿坐的火车回的那个鹿特丹。对， 那个小镇子还是挺宁静的。 那个里头哦，那叫 Hidden Gem， 就是它是叫什么，就是那个隐藏的宝石，就是也是它是一个特别古老的一个那个荷兰的城市。我们今年六月份呢，我们那个 MTCO 的那个会就好正好在多车开的，对，他们带我们去看了那些教堂，也都 挺古老的，对，而且那小镇那才像威尼斯，那镇才像威尼斯，对啊， 荷兰好多地方像威尼斯啊， 因为有水嘛，它水很多的运河啊。 哦，好，刚才Shirley给我发了几张，他看不上这个郭凤仪同学发来的照片，啊，亲自 觉得我太阴郁了， 对，亲自的发一张照片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小孩提防， 这就我真的就是随便乱捏的，就那天哈，但是啊，觉得嗯。 哇，这个场景很好，因为有一条路是步行，有一条路 对旁边是对，就荷兰人对自行车是多么的推崇，他有路的地方他一定给自行车修条路，对，那条路是自行车专用路。 你看我们就是在这个照片的右下角这个位置漏了一块块的地，不是因为块漏草坪了，而是这是一条路，我们曾经会认为是不是往前走走这条路，回来走现在自行车那条路，后来仔细看不是的，这两个车道全是双向车道， 嗯， 左边就是现在没有拍到的那个右边是步行道，然后左边现在看到的这是骑行道，各行其道，如果你走了骑行道，那你就听见铃滴你吧。 对，所以我觉得荷兰真是一自行车王国，在现在已经比我们更推崇自行车这种工具了。它经常的那自行车道特别多，而且特别方便。而自行车在荷兰那太简直一霸哈，汽车都得让着它，唰唰自己骑着就带着风，然后特别所向披靡的样子，挺帅的啊。 我们现在看这张图片，就是Shirley提供的啊，有一个孩儿的爹。背着孩子牵着狗，然后在步行道上走， 啊、对， 还挺押韵。 是，你说人家这个哈，都那个负重这么多，还带着狗。哎，我发现那欧洲人对狗特别热爱，到处都是，都会把他们家的狗带着。然后 这是妈还是爸？ 应该是个妈，我觉得。我仔细看，好像是妈。 哦。还得仔细看 是是是，我当时也有这个疑虑，所以我就是 zoom 了一下啊，那个放大看了一下，我觉得是妈，还真是个女同学， 但这是一个生活状态了， 嗯，对，嗯， 所以小孩提防真的值得一去，是不容错过的一站，然后有非常荷兰风车风格的一座小镇叫小孩提防风车群，到时候大家感受一下啊。从这儿离开之后，我就刚才说了一半啊，就是 Harris 这张图片，你们俩刚才聊天没顾上看， 嗯， 我一定要展示一下， 哇， 哦，正好 Harris 不在，他有一个很装酷的照片，这是我帮他照， 哇塞，那儿排五样啊 而且借了一个人家存在那儿的自行车当道具， 这干嘛呢呀， 他就趴在自行车凹了一个造型，他自己好像还挺享受的样子。 哇！ 然后这个地方其实，哎，我其实也有一个图片，就是在这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小阿姆斯特丹，那是从戴尔夫特离开的时候。 这是戴尔夫特。 哦。 就你们在那磨磨蹭蹭，我们又错过了一班车，就这个。 哦，你看，郭凤仪发了一张图片，也是这里对吧？带着现在的小 红。对对对对， 这是 CC 那儿 啊，这是 CC 那儿。 但那阵儿你看，那个天色已晚，然后就所以这个都比较暗啊。 虽然天色暗，但是你会发现随处还是那么的宁静。 这个是在海崖， 对，这应该是在海崖啊，我觉得是。 我非常喜欢那个角落，然后在那个绿油油的草坪上，爷儿俩在喝酒谈天。 嗯， 对，他们特别会 享受生活。 享受生活。 我想知道这张图片啊，Shirley 的。 啊，哇， 这个是郭凤仪同学提供的。 是的。 啊，对，哎，你怎么没有把那行为艺术那老哥给拍上了？当时我们在爬这梯子的哈啊， 没找，嗯，这次急嘛。 啊，对，这次急，没事，下次你还可以再整理点图片。 啊，这就鹿特丹，鹿特丹就是他会弄得比较的潮流一些，然后有些很好玩的这种那个，这就是市井上弄了一个墙，然后它就是让你去攀爬，然后感觉这个鹿特丹的那种活力啊哈。 嗯，其实提到了小孩提防之后，我们回到鹿特丹然后荷兰的部分其实也差不多了，然后最后这点时间我觉得郭凤仪还提供给我很多图片还没来得及分享，咱们在这儿一块回顾一下，然后这儿首先我们要看一看的图片就是哪张还没看，这张还没看，这是哪里啊？ 嗯，我看一下，我这个很难，就这么一个 building 啊。 所以说大家来猜一下吗？ 那肯定它是海牙咯。 对。 对，海牙，然后旁边这张图片。哇，这个盘子我记得我也拍了，他们家什么虾鱼蟹呀，啊，都画在盘子上 啊。对，这是我们在那个海牙那个窗口，对对 对, 对，然后那个就是我当时还说我这盘子真好看，但是这个瓷器是太难带了哈。 嗯，